八页，好，第五回的四十八页。婚姻事件，那婚姻事件它是人事诉讼里面算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说过，它是后面啊，比如亲子关系事件准用的部分，所以很重要。那法条一定要先熟啊，因为这边可能最大的问题通常都是法条不够熟练，然后变化问题变化的时候就会被考到，所以法条一定要先熟。好，这边法条不是那么好背，你要抓一些技巧。那我们上次有讲过哈，婚姻事件有五种嘛，所以同学要先回忆一下，婚姻事件有哪五种？在五种事件，你就分两组记。好，我们讲过，第一组是无效。成立不成立？第二组，彻底同。这个是婚姻事件，好，所以要先了解婚姻事件，它是身份诉讼。那最上缘的体系呢，是身份诉讼跟财产权。好，那我们讲过，身份诉讼跟财产权诉讼法理是完全不一样。上面财产权是当事人主导，司法自治原则，因为司法自治，这观念一定要有，好，你念起来才会顺。那身份诉讼的话呢，它是职权色彩浓厚。那为什么职权色彩浓厚跟财产权不一样？最主要就是因为身份关系具有浓厚的公益性，具有公益色彩。身份血统不能让当事人随便来嘛，好，不然就天下大乱了。所以这边因为它有公益性，好，所以衍生出来它的职权色彩比较浓厚，那导致它的这个当事人的部分就会排除。那我们现在讲的婚姻事件里面，无效、成立不成立这一组是公益性特别浓厚。那彻底同的话是普通浓厚，所以呢，在法条的展现上又会不一样。好像无效成立不成立的话，因为特别浓厚嘛，所以呢，它的职权色彩就是全面性，就是全面性，大概八成以上都是。但是如果是彻底同的话，普通浓厚就是一半，所以大约啦，好，大约让你抓一个感觉，就是一半。那上面的话特别浓厚，大概就是八十以上的程度了，好，这只是让你大概抓一个感觉而已。那普通浓厚这边彻底同，我们说过它的一半是怎么看，最主要就是劝和不劝离这样的概念。好，劝和不劝离，所以如果和的话，某程度是让你可以处分的，好，有当事人主导的空间。那如果是离的话，就不让你主导了，好，我们就交给法院来处理，所以它有劝和不劝离的概念。那另外同学看到财产权跟身份，好，还要想到一个问题，这两个部分能不能做合并？我们说原则上不行嘛，好，因为它是不同种诉讼程序，这个都有考过，所以要去抓体系，其实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财产权跟身份的部分，这两个它是不同种诉讼程序，所以原则上不能做什么合并、变更、追加、反诉，原则上都不行。但是有没有例外？有例外嘛，所以还要抓它的例外。例外的话呢，像是上次有看到的五七二第三项是代表。好，五七二第三项，但是五七二第三项有个重点，它一定要是婚姻事件先提咯。好，如果你要做什么变更追加反诉的话，一定要是婚姻事件先提，然后再加上非婚，就是财产权。我们上次法条看到五七二十一嘛， 好，5721是附带请求事件。来，同学，我们再接着看。好，先看一下条文。572条是上次讲过的，好，婚加婚它是放宽合并变更追加反诉，572非常重要哦。好，那为什么放宽？最主要就是因为第二项，好，第二项叫别墅禁止嘛，所以你不能开启其他程序，所以到了婚姻事件身份诉讼都一样，重视一次解决。所以下面这个法理哈是上次讲过的，整个身份诉讼都一样哦。好，因为我们重视身份关系的安定性，你不能一下子是我爸爸，一下子不是我爸爸嘛。好，一下子是我老婆，一下子又不是我老婆。所以身份关系希望一次就永远获得安定，好，这是他的目标。所以他比一般的财产诉讼更重视纷争一次解决。所以其实两个都重视，只是程度上的问题。好，程度上的问题，那身份诉讼更重视，而且重视一次就希望全部就摆平了。好，那因为一次，所以有572的第二项，好，就是别墅禁止主义，你不能开启第二次程序，你也不能同时开启两个以上的程序，反正你们是同一个身份关系，就是一个程序就全部解决。那因为一次，所以那一次会放得很宽，那一条路就很宽，好，所以就会有第一项，572第一项放宽你的合并变更追加反诉，但是只限于婚加婚的情况，就第一项，好，是婚加婚。那第三项就刚才提的婚再加非婚，那你不能倒过来，因为题目有倒过来考，不能被考倒。好，你不能是财产权然后再加上婚，那个就不行了，那个就是不算是例外，因为例外一定要是从严解释嘛，所以你一定要是符合第三项的情况才可以。再来573哈，提起婚姻无效撤销婚姻离婚，因无理由被驳回者，受该判决的原告不得原以前依诉之合并变更追加反诉所得主张的事实再提起独立之诉。所以这个573呢，它叫做确定判决的失权效，等一下我们会举例。好，但你要先知道573是身份诉讼特有的确定判决的失权效。那我们之前有念过一个叫既判例的失权效，既判例的失权效跟这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好，既判例失权效呢，讲的是一个诉讼标的下面不同的攻防方法，那确定之后就不能主张嘛。好，那这边不是攻防方法不能主张，这边是诉讼类型不能主张。好，就是你同一个婚姻关系的不同的诉讼你是不能主张的。所以婚姻无效撤销婚姻离婚，如果你无理由被驳回，代表原告败诉。好，原告如果你输了，那你不能拿以前你本来可以主张的部分再来提起好其他的身份诉讼。所以这个部分最主要就是呼应哪一个法理，我也是希望你一次全面获得永久安定嘛，所以那一次你要把该提的能提的全部丢出来。好，所以如果你那时候本来可以提不提，那很抱歉，573就告诉你之后不能再提了。好，就是希望你一次获得永久安定。那第二项反诉也是一样的道理，你要在同一个程序中一并主张，好，不然就是不能再开启后面的诉讼。574，关于认诺效力的规定，所以同学要先回想，认诺的规定是384条，好，所以认诺说，被告如果针对诉讼标的加以承认，好，我们说一定要给被告败诉判决嘛，好，这是以前学的，但是那个是适用在财产权，就是这样解释。那婚姻事件的话就不适用，所以全部排除。好，所以384条不适用。也就是说，如果今天被告做一个认诺，效力是什么？法院不需要一定给他败诉判决，但是法院能不能给他败诉判决，还是可以嘛？那是自由行政的问题咯。好，只是说不会有那个因的效果，排除因的效力。那舍弃效力的规定也是384条，于婚姻无效、婚姻成立不成立不适用之。所以舍弃的话你就要小心， 有一半可以，一半不行，所以就是刚才的分两组嘛，对，无效成立不成立，不行，那撤离同就可以嘛，好，撤销婚姻离婚同居之诉，那舍弃是有效的哦，所以你要想为什么他舍弃有效，撤离同有效，撤销婚姻，好，如果舍弃的话代表不撤销了嘛，我们还是夫妻，离婚的话代表不离婚了嘛，好，我们还是夫妻嘛，所以这个有劝和不劝离的法理哦，这个就是劝和不劝离。那同居的话比较特别，因为同居更薄弱，其实这三个里面哦，同居是最弱的，因为它没有直接涉及到婚姻关系的本质，所以呢它其实是最放宽的，好，它会比较大量的当事人可以处分的色彩。所以舍弃你要记得，撤销跟离婚，撤离这两个是可以做的，因为它有劝和的概念。再来第二项，关于诉讼上自认不争执事实效力的规定。好，那自认在279，所以你要回想，好，279条第一项我们学过，针对对方主张不利于己的事实加以承认，那效果是法院会受到拘束嘛，法院应以之为真，好，一定要这样做认定。那不争执事实效力就是你自认，就是280，好，280的规定，如果对方讲的不利的话，他都没有讲话，好，没有争执，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自认的效果，就是你自认。在撤销婚姻离婚同居之诉与撤销婚姻离婚拒绝同居的原因事实不适用之，在婚姻无效确认婚姻成立不成立之诉与婚姻无效或不成立及婚姻有效或成立之原因事实不适用之。那很多人看到这法条就会傻眼，他到底在讲什么？好，因为他法条就是正面反面正面反面这样讲，所以一样的概念，好，如果刚才同学讲的我们讲的你有听懂，那其实你就知道拆两组嘛，你就分两组，第一组是撤离同，所以撤离同重视什么？劝和不劝离，所以如果你的自认你自认导致和，行不行？行，所以就可以用279、280的效果，如果导致离就不行，就不能是用279、280，所以他法条才会讲与撤销婚姻离婚拒绝同居，这都是离的概念嘛，类似离的概念啊，所以这种离的概念呢就不适用之，但是和的概念就可以。那婚姻无效成立不成立，这个我们说是没有劝和不劝离，它就大量的职权色彩嘛，不让你随便来，好，因为这个是比较严重的情况，因为涉及到婚姻本质是否无效成立，所以它功利性特别浓厚，所以呢其实那个最后一句你就不用管它了，他说婚姻无效成立无效不成立，有效成立，就是两面都有嘛，好，就是不管有效无效成立不成立，反正通通都不适用，所以如果是婚姻无效成立不成立，它是全部排除，所以不能做自认，也不能做你自认。第三项，关于认诺舍弃诉讼上自认及不争执事实效力的规定与572(1)的事件不适用之。那572(1)我们上次有讲过了，就附带请求小朋友的部分啊，比如爸爸妈妈离婚小朋友的部分，那小朋友的部分呢最好记，它是最浓厚的公益色彩，它比无效成立不成立更浓厚哦，所以要记得它是最浓厚的，因为未成年子女他毕竟在整个社会上是弱势的嘛，所以弱势的部分更重视法院职权的保障，所以他非常浓厚的职权色彩，所以看他说全部都不能用，好，认诺啊舍弃不能用，自认啊你是自认不能用，所以简单的讲，其实等一下你会看到处分权主义辩论主义都排除，全部排除，所以它很好记，好，处分权主义辩论主义全部在附带请求事件都是排除的。那婚姻事件当事人的合意不公开，好，然后向诉讼法院陈明，所以看到合意就要想到什么法理，程序选择权，所以是尊重他，因为这是家务事嘛，好，所以是可以合意不公开。那575这重要，法院应维持婚姻或确定婚姻是否无效或不成立得斟酌当事人未提出的事实，所以这个讲的层级是辩论主义的层级，好，我们之前讲过辩论主义它是放在事实证据这个层面上的问题，当事人如果没有讲的事实，法院是不能加以斟酌不能采用，那个是传统辩论主义。那当然财产权原则上都是采辩论主义啊，那我们这边是身份诉讼，所以就不一样了，身份诉讼重视公益性，所以同学你要观察这个法条有没有拆两组，有，它还是有，所以要看得出来，先看后面 确定婚姻是否无效或不成立，你可以刮号刮起来，这个就是用在什么？无跟成嘛，对不对？无跟成，就婚姻无效、成立不成立的诉讼。我为了确定婚姻是否无效，或者是成立，是否成立，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职权介入，好，斟酌当事人没有提出的事实。因为这两个诉讼是公益性特别浓厚的，好，特浓，所以呢，法院职权就可以介入。那前面维持婚姻，你就会打个括号，维持婚姻就用在什么？旁边注明彻底同。尤其是彻底，因为会考几乎都是考彻跟底啊，好，彻底最重要。那撤销跟离婚，好，为了维持婚姻可以斟酌当事人未提出的事实，所以一样的概念，它就是劝和不劝离，这个也是劝和不劝离。所以如果我职权斟酌一个当事人没有讲的话，会导致你们离婚，导致你们撤销婚姻，这个就是判决违背法令哦。违背法令，因为要劝和嘛，好，劝和才可以加入职权色彩，离的话就不能加入职权色彩，所以一定要导致你们不撤销不离婚，法院才可以职权斟酌未提出的事实。那因为斟酌未提出的事实难免是一种侵害，好，就是某程度啦，所以呢第二项邱老师就有强调说，你一定要给他讲话的机会，好，要给他陈述意见辩论的机会，保障他的程序主体权。再来575之1，572之1的附带请求事件，法院可以斟酌当事人未提出的事实，并依职权调查证据。所以我说你这都不用背啊，好，只要是附带请求，反正全部都排除嘛，所以辩论主义整个排除嘛，可以职权斟酌未提出的事实，可以职权调查证据，当事人所为的自证也不会拘束法院嘛，好，他全部都排除。再来577，是这个要当常识知道，离婚同居在起诉前应经法院调解，所以要注意应哦，强制调解事件，所以离婚是，哎，同学将来当律师不要糊里糊涂忘记，离婚很重要，两个实务上概念，一个是强制调解，一个是专属管辖，这两个绝对不能忘记，好，就这两个。那强制调解事件的话，就代表如果你直接起诉，法院就会直接帮你先做一段调解，所以虽然我直接起诉，但是第一次开庭就会开调解庭，好，这个就是来自于577的第一项。578，离婚同居，法院认当事人有和谐之望者，可以裁定命6个月以下期间停止诉讼程序，但一次为限。所以要知道这是法院的权限，好得嘛，所以你可以做裁量，然后给他们回去缓冲的这个机会。579，法院对于未成年子女权利物行使负担，得依申请或依职权命为必要的假处分。好，那同学就要小心，这个假处分他说法条都可以做，但是你还要知道他要不要过要件，还是要，所以不要被他骗了，好，不要说啊可以做然后就一定可以做，你还是要过要件。那我们之前学过，他有一般假处分跟定暂时状态假处分，那你这边要过哪一个要件？定暂时状态，好，因为它是身份的部分嘛，所以你要回到我们之前讲的538条，然后回去过他的要件。580，夫或妻在判决确定前死亡，关于本案视为终结，好，因为这个已经失去它存在意义了，所以就拟制终结。那如果第三级撤销婚姻只有夫妻死亡就不会，因为这还是有存在的价值。好，再来后面582，就婚姻无效确认婚姻，确认婚姻撤销婚姻，确认婚姻成立不成立之诉所为的判决，对于第三人亦有效力。所以同学要注意哦，婚姻无效是确认之诉嘛，好，然后撤销婚姻之诉呢是形成之诉，但形成之诉如果是原告败诉，依旧只是确认判决。那第三个确认婚姻成立不成立是确认之诉，所以这三个情况呢几乎都会导致一个确认判决的结果。那确认判决本来是不会有任何的对事项，因为我们说只有形成判决，就是形成之诉原告胜诉，形成立的情况下才会有对事项，所以这里都是例外送给他的、哦、例外赋予的，好，所以这是例外赋予确认的情况下也给他对事项的结果。为什么？就是刚才说的，我们希望身份诉讼能够一次全面 永久安定，这个就是来自于永久安定的概念。好，我判下来之后呢，虽然他只是确认判决，但我例外送给他，送给他对事效，那其他人就不能再主张嘛，那不能再主张，你们就不能再提诉啦。好，所以就可以获得永久安定，所以是为了避免其他人提起其他的诉讼。那第二项是例外，以求婚为理由提起婚姻无效之诉被驳回者，判决对于当事人的前配偶以参加诉讼者为限时有效力。所以这个第二项同学了解他的故事就好了啦。他其实最主要就是担心一个状况，比如说老公呢，像之前以前发生过，老公就把大老婆送到美国或大陆，然后就开始对小老婆，台湾小老婆开始打这个官司，就是说重婚啊，然后提起一个婚姻无效之诉。那虽然我们说身份诉讼是职权色彩，可是难免还是有当事人可以操控的空间啊，他就随便打一打然后就输了，那输了就代表说他跟小老婆的婚姻是有效的嘛。那有效之后再用第一项确定之后啊，对事效，那就完蛋了，其他人就不能再争执他们的婚姻是有问题的。所以他是为了避免这个状况发生，所以大老婆不受判决效力所及，所以大老婆可以再诉哦，再来争执说他老公跟小老婆的部分是有问题的婚姻。好，所以这只是为了保障前配偶而已，所以第二项是为了保障前配偶，所以做一个对事效扩张的例外规范。好，582-1，572第三项，好，就夫妻财产分配分割赡养费与该条第一项之诉合并提起。该条第一项之诉，好，同学就可以记得，这个就婚嘛，好，婚的部分，所以是财产权，然后跟婚姻事件的部分合并提起，或为诉之追加或反诉者，当事人对于第一审、第二审终局判决，仅就该条第一项之诉婚嘛。所以你要记得那个，你要去浓缩他那个法条，该条第一项之诉就是婚，好，婚姻的事件，婚姻的部分提起上诉，对于原告就夫妻财产的分配分割赡养费的请求，就裁决的部分与原审胜诉部分哦。所以要记得财产权一定要是原审胜诉部分，就视为一并上诉，所以这个是你是上诉的结果。所以法条一定要先守，它是婚加非婚，然后婚姻只有婚姻上诉，非婚的部分一定要是原审胜诉，就会发生你是上诉的效果。好，这个我先说，582-1第一项，离婚加赡养费。好，那第一审的话，原告两个都胜诉，那已只有针对离婚上诉第二审，所以我们现在好要讲这个第一项的部分。这个条文假设没有规范的话，会有什么状况？所以我们担心的状况，如果今天已上诉第二审，第二审说你们不能离婚，好，你们离婚事由是不存在的，好，不能离婚。那不能离婚的话，就会导致一个问题，这个判决的前提是不能离婚，但是第一审有一个赡养费，那赡养费的前提是什么？离婚。所以就会导致这两个裁判矛盾。好，所以要知道他的立法目的，最主要是担心如果你单单只有就离婚的部分上诉，第二审改判的话，就会导致他跟原审财产权的部分的前提是互相矛盾的，好，互相抵触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希望你不要矛盾啊，所以怎么解决？解决的方法就是第一项，所以要去套第一项的要件哦。第一项是单单只有针对婚上诉， 原审财产权胜诉的部分，所以要记得这个要件。原审胜诉的部分，就赡养费胜诉的部分，才会产生拟制上诉的效果，就给他拟制上诉的效果。好，那重点是什么叫拟制上诉？拟制上诉，我们说好，这个赡养费啊，上来第二审要讨论哪两层问题？这是以前学的，赡养费的部分，第一层会不会移审？第二个，第二审法院能不能审理？这个我们在第二审有讲过嘛？好，当他一步上诉的时候，重点就是有没有移审，然后如果有的话，第二审法院能不能审理？那我们说过，移审范围不一定等于审理范围，这是我们之前学的结论。好，移审范围不一定等于审理范围，移审范围是什么？全部哦，全部，这个就是什么概念？当我对第一审判决一部分上诉，第二审会带来全部移审、全部不确定的效果嘛？这就是上诉不可分，所以移审不是582D 项的规范。好，移审的话，它会移审没有错，但是它是来自于上诉不可分。那我们现在582G 的第一项才是第二点，才是第二审能不能审理的问题。好，所以拟制上诉我就。拟制你上诉是什么意思？拟制你有声明不服嘛？对，拟制你有这个上诉的意思就是说，我当作你有声明不服，虽然你没有，好，但是我当作你有，所以呢，第二审就可以审嘛。所以582G的第一项是它的效力会出现在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二审能不能审理？我们说可以哦。就是因为582G 第一项，所以可以审。可以审就代表，如果今天第二审法院要改判不离，好，不准离婚，那这个时候他要废弃原判决，要不要包含赡养费的部分一并废弃？也要嘛。好，所以呢，重点是最后结论。对，结论是，所以呢，今天第二审如果认为不能离婚。你要废弃第一审判决的全部，对，重点是全部，就是财产权包，就是婚姻事件包含财产权的部分，全部都要一并废弃。再来，我们看582G 的第二项。572G 的事件，就附带请求事件，当事人对于第一审、第二审他的终局判决，只就本案的部分上诉，视为附带请求的部分也提起上诉。所以第二项啊，就要记得它的结构是婚加附。好，婚家附嘛，刚才第一项是婚家财产权，好，或婚家非婚，那第二项是婚家附，那只就婚姻的部分上诉，那附带请求不管胜诉败诉嘛，好，法条看起来是没有写像刚才第一项有什么原审胜诉部分啊，第二项没有，那第二项没有到底很简单，就是我们上次讲的附带请求会不会审到，要看前提诉讼嘛，这上次最后有讲过。那如果说有审到，就一定会有准许的判决；没审到就是空的嘛，对，它不会有驳回的问题啊。这上次有讲过，所以要么就是有判决，要么就是空的，好，就没有判决，所以它不需要去提说什么原审胜诉的部分。好，反正就有判就是有准了，那就当作你附带请求也一起上诉。 婚家父，那当事人如果只有针对前提诉讼啊，就离婚的部分上诉，那一样我们也是担心一个状况，如果将来第二审改判不能离婚，那就会跟原审好附带请求的部分会判到附带请求，我们说过就爸爸妈妈分开嘛，好才有需要讨论到，所以代表他的前提是父母离婚才要讨论小孩子归谁，好所以也是担心跟刚才的地象一样，担心他们这两个裁判是矛盾的，好怕矛盾，所以为了避免矛盾呢，就让他产生拟制上诉的效果，所以都一样，就他的逻辑的方式逻辑推理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单单只有针对离婚的部分上诉，那我就当作582-1第二项，好当作你附带请求的部分也上诉了，拟制上诉的效果。那后面两个都一样哦，所以同学你就一起写就好了，就不用再写了，好把它拉在一起，后面这两个这边都是一样的，只要是拟制上诉下面这个都一样，好就是一审啊跟审理的问题这边都是一样的，所以如果第二审要改判不能离婚，他要废弃第一审全部的判决，全部两块都要废弃。第三项，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只就附带请求声明不服，适用关于抗告程序的规定，这个法条重要哦，好所以同学不要忘记它，如果今天题目好只有就附带请求小朋友的部分声明不服，所以要观察他说利害关系人也可以，比如说阿嬷好也可以针对小朋友的部分去声明不服，那如果单单只有针对附带请求全部就走抗告程序，就不走上诉程序的意思啊，好不适用上诉程序，走的是抗告程序，那理由就是因为附带请求本身它是非讼事件，本身是非讼，这我们上次有提过，好本身是非讼，因为它是法理跟我们一般法理是不同的，它也重视就公益性的维护啊，好这个小朋友的考量，所以这里它是走抗告程序，但是上诉期间好声明不服的期间你要小心哦，还是20天，我们上次有看到明定决议有讲嘛，好声明不服的期间依旧是20天，所以你不能去走抗告期间哦，这个要小心，所以还是20天，因为该有的保障还是不能少。好那我们回到讲义48页，48页，好请同学看一下第三大点的第三点，第三婚姻事件跟非婚姻事件它的合并起诉，就572第三项婚家非婚，那有一个重点要提醒同学，就是一定要是夫跟妻之间才可以哦，就是第二个判例，好22年上至1349这个判例要注意，你要合并变更追加反诉，好就最后一句话一定要是夫妻之间才可以做这样的动作，就是才适用572第三项你可以做合并变更追加反诉，这个以前在变更有讲过，好一定要限于夫妻。好那下面481的下面呢，这是帮同学做一个整理啦，就是照处分权主义还有辩论主义三个层级，好帮同学把法条做一个整理，那其实就是法条而已，好但是你不要忘记哦，像第一点的括号3处分权主义的第三个层次，舍弃认诺能不能做，好你看第一个无效成立不成立通通排除，因为它职业色彩是很浓厚，那第二个撤离同的话认诺不行，但是舍弃可以，所以要注意舍弃可以，因为劝和，好那附带请求的话就全部都不行。好那翻过来49页，49页哈， 能不能职权提出职权斟酌当事人未提出的事实，这方法文整理在49页的最上面。好，所以第一个离婚撤销一定要是维持婚姻，就是劝和嘛，好，劝和才可以斟酌，才可以使用职权色彩、职权介入。那如果是无效不成立的话，通通都可以，好，全部都可以，不管是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好，全部都可以，因为它是公益性特农，后代请求都可以。好，那我们来练习几个题目。下面第一题，49页下面，它是一对家，它是离婚加赡养费加慰藉金。好，那离婚是主张152条第一项第一款，那第一审全部败诉，已针对离婚赡养费上诉第二审，第二审改判胜诉。那胜诉的话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法院是职权斟酌甲男跟丙女有通奸的事实，所以它是职权斟酌152条第一项第二款，改判原告胜诉，所以这职权斟酌未提出的事实嘛。好，所以同样重点是职权斟酌未提出的事实能不能做。那他问你第二审判决有没有违背法令哦，那甲男可否对于第二审判决全部提起第三审的上诉。好，所以第一个就分两小题，第一个是第二审判决有没有违背法令，有没有，所以考点落在哪边，你要挑出来考点。我第一审起诉是用152条第一项第一款，好，第二审用152条第一项第二款，而且职权斟酌啊，这个算不算是诉外嘛？所以一定要想到它算不算是诉外，因为我起诉是第一款，你判第二款嘛，好，所以这个时候算不算是诉外裁判。好，那诉外的话就会涉及到诉怎么鉴定，那就会涉及到因为它是形成之诉，所以就要分新说跟旧说。好，所以我们的理由就不一样哦，新说旧说诉的范围会是不一样的嘛，所以这个问题呢，你就是这问题就可以分两说。所以第一个它到底算不算是诉外裁判，这是我们讨论的重点。好，那先用旧说，照旧诉讼标的理论，旧说的话不同的条项款就是不同的诉讼标的，所以呢它到款，所以诉讼标的第一审叫做152条第一项第一款，好，这个离婚形成权法院判另外一款嘛，所以就超过了嘛，好，就不是那个第一款，所以如果照旧说来看的话，它超过起诉的范围， 所以他是数外裁判。好，那如果是数外裁判，我们说数外的部分是什么判决？无效判决嘛，所以数外的部分是无效判决哦。所以其实就说这个判决是无效判决啊。好，就这个105条第一项第二款的部分是无效判决，那无效判决能不能一路就记到底？一定可以嘛，这么严重，所以一定是可以上诉到第三审，然后可以提再审，好，这个都是可以的。那现在的问题是算不算判决违背法令？当然算啊，好，这么严重一定算，所以它算是判决违背法令，你要呼应它的题目。如果照新说，新说的话，诉讼标的是形成地位，好，就不是什么形成权了，好，就整个地位，就我要跟你离婚，所以呢，我们认为并没有超过，没有超过诉讼标的，好，因为诉讼标的是乙的形成地位，就是形成离婚的地位。那不同的款就只是不同的理由，好，不同的攻防方法而已，所以并不是数外裁判，非数外。好，那新说到这边就结束了吗？还有问题哦？我们说是不是数外，这只是什么层面？非数外。好，它只是处分权主义的层级哦。所以这里我们讲上面好，如果照旧说的话，它是数外裁判，这边讨论的是处分权主义。那我们说过处分权主义假设没有问题，像下面的新说处分权主义没有问题嘛，因为不是数外，好，所以合法是有过的。下面还有一层叫做辩论主义，所以辩论主义事实证据的问题就要小心，好，你要去观察他们考到，所以这个是考辩论主义。如果新说好，因为是职权斟酌未提出的事实，所以这边会有考点。但是法院好，职权斟酌。职权斟酌未提出的事实。所以职权斟酌未提出的事实就要想到575嘛。所以这边是575，想到575，它是什么诉讼？离婚，离婚，离婚诉讼能不能职权斟酌未提出的事实？劝和不劝离嘛，你就抓劝和不劝离，和的话就可以，离的话就不行。那它职权斟酌第二款会导致和还是离？导致离嘛，所以这个就不行，所以575限维持婚姻。那现在这个题目呢，职权斟酌第二款会治理。所以也算是判决违背法令，就是违反575。他这边讲的法令就是民事诉讼法575条。那当然最后实务通说采的是旧说啦，好，但是为了答题完整，所以我们如果同学时间够，还是尽量两处都写比较安全。好，那第二小题，甲男可否对第二审判决全部提起第三审上诉？所以你要先想到什么？ 第三审上诉的要件嘛，啊，因为解题都从最后解过来啊，所以他先抓他的考点，他的考点是能不能上诉第三审，所以你就先放第三审的要件。对，第三审的要件好，这个一定要背熟。第一个，上诉利益。如果是财产权要超过150万，第二个上诉理由，判决违背法令，第三个因为法律审，所以有律师强制代理。好，我先写许可制。好，第三个是部分采许可上诉制，因为要限缩案件量。第四个是律师强制代理。好，那所以你就要回到图去观察。好，所以你就先抓到它的考点了，再回去看这个题目嘛，因为其实就是三段论法的适用。刚才写的这就大前提嘛，好，大前提，小前提本案事实，所以你要回到题目去看。我们要上诉对象在这里，所以你要观察它。我们要上诉对象在这边，好，第二审判决能不能上诉第三审，它的结构是什么？离婚、赡养费、婚姻事件、非婚姻事件，也就是财产权。所以上诉的时候要不要受到150万的限制，这边就有考点嘛。好，所以对应到那边第一个问题，上诉第一本来说财产权要超过150万，那我现在婚加非婚要不要超过？我们讲过民营决议说合并上诉就不用嘛，但重点是合并哦，所以你的重点要排在合并上诉。好，所以他说题目是全部上诉第三审，所以是啊，这个算合并。所以第一关有过。再来第二关，上诉理由，上诉理由要主张判决违背法令。好，那同学看到这几个字，你要想到什么问题？判决违背法令，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法令。法令，那我们说这个法令是最广义的嘛？好，所以包含原理原则啊，然后程序法、实体法、习惯法理，好，这个成文不成文，这个全部都算，所以都算哦。那你只要用第一个部分就好。但是违背法令其实我们学过了，它还有在分相对跟绝对。相对的话，好，相对的话，468。469第六款，绝对的话4691-5。好，那我们现在这个题目是落在哪边？相对还是绝对？相对嘛，因为469这些都不是啊，哦，1-5款都不是嘛，它都是很严重具体的情况。那现在这个题目应该是落在468。因为法令这边要提一下哈，它是最广义。好，那现在这个题目是落在468。468判决不适用法规或适用不当，好，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就是参考第一小题。 参考第一小题，不管你是采旧说还是新说，结论都一样嘛，都算是违背法令。好，都算哦。问题是它是相对违背法令，所以还要加上什么？足以动摇胜败，有，所以是算是违背法令，但是还要记得过第二关，这是第一关。好，第二关会不会动摇胜败？所以回到第一小题。好，回到第一小题，如果今天不让你斟酌那个1052条第一项第二款，那就会判决不一样嘛，就原告败诉，这题目有讲。好，就是他是因为职权斟酌第二款才是原告胜诉，所以代表他如果不用第二款就是原告败诉的情况，所以这里他会动摇胜败。所以结论有上述理由，所以第二关有过，算是真的算是判决违背法令。好，它是用468，然后参考第一小题，再加上会动摇胜败，所以是第二关有过。再来第三关，部分采许可上诉制，哪一个部分？回到上述理由嘛，对，我们说如果你用468要经过许可，你用469不用经过许可，这个题目是用468，所以要许可，这个题目是468，好，所以要许可。他要许可的话是经由第三审法院许可，那请问同学许可的依据标准是什么？啊，台有讲啊，许可标准从事法之序照，确保裁判的一致性，或者是他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具有原则上的重要性嘛。好，就是简单的讲，如果你不想背那么多，至少要记得重要的法律问题。好，如果是很重要的法律问题，他就是要许可的。所以那就回到第一小题，我违反处分权主义造成一个诉外裁判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啊，这很重要嘛。好，处分权主义非常重要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严重的。然后第二个，如果你用新说它是违反575，这个也算是重要啊。好，就是很严重的情况，所以这个都是算好，所以它全部都算是重要的法律问题。所以第三审法院应许可。那下面律师强制代理就不用提了，就稍微讲一下就好了，这就没有什么重点。所以结论是合法哦，可以上诉第三审，这个合法。50页的第二题，甲烯主张乙男跟丙女通奸，然后以此诉请离婚，所以他是用1052条第一项第二款，你要先抓他的诉讼标的。好，1052条第一项第二款这个形成权。那诉讼中，甲主张乙丙经常夜间进出旅馆，提出乙丙两人往来情书作为证据，那乙对于丙通奸还有深夜进出旅馆的事实自认，所以要想自认有没有效嘛。好，就是能不能去用279的规范，对情书的真正不真值有没有拟自自认，就280。那法院得否斟酌乙自认不真值事实，然后依情书的内容认定他们确实有通奸，然后准许离婚。好，所以你要整理一下题目哦，他用的标的是第二款， 然后它的攻击方法有哪些？还是用它的哈、哦、空间，然后深夜进出旅馆，还有情书。那第一个跟第二个都是考自认，第三个你自自认，所以这个题目呢考的就是能不能使用自认还有你自自认，所以同学其实你就用一下五七四第二项就可以了，这个考法条，好，就考法条的运用，所以是五七四的第二项。那纵使同学你法条没记，其实你也会了啦，自认你自自认能不能做，如果是离婚就看劝和不劝离嘛，好，如果导致离婚就不能做，不能使用279280，导致和就可以用279280。那这个情况呢，三个全部导致离婚啊，对，三个都是嘛。所以这边的考点是落在574的第二项。好，那这个题目刚好都是治离，这三个都导致离婚，所以不适用。下面第三题，婚姻事件兼采职权主义，可以斟酌当事人未提出的事实。好，那请你附理由说明下面法院主动查知的事实能不能斟酌。第一个，原告主张被告跟人通奸，所以用1052条第一项第二款，你把它写在旁边就好了。好，还有1052条第一项第二款，这是他的诉讼标的。那请求离婚，法院另外查知被告曾犯不名誉之罪，被处徒刑确定，所以1052条第一项第十款。所以你要抓的考点哦，这个考点跟49页下面的考点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就是不同款的问题嘛。好，就是法院用不同款的问题，虽然可以题目一直变换啊，好，可以用不同的款来考你，但是考点都是一样，都是问你有没有诉外裁判，好，算不算诉外裁判。所以这个题目同学就写参考左边第一个问题就好了。好，就是你要分旧说跟新说，那如果照旧说就是诉外裁判，违反处分权主义，如果照新说不算诉外裁判，但是要注意他有没有违反辩论主义，有没有违反575的规范。好，第二小题，原告主张两造婚姻没有具备法定方式请求确认婚姻无效，好，这也旧法的时候，那法院另外查知两造是旁系血亲，好，然后近亲结婚，所以这个你就先抓了课题，它是确认婚姻无效，公益性特浓，所以能不能职权斟酌未提出的事实，可以吗？对不对？因为职权色彩浓厚啊，所以是575的规范，所以考575，你就注明一下就好了。好，所以这是考法条。好，那下面拟事上诉，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最主要就是为了避免裁判矛盾。好，翻过来51页，诉讼终结的效果，别墅禁止刚才也提过了，好，就是重视身份关系要一次获得永久安定。第二个，我们要讲的是第二个，确定判决的失权效，573的第一项。好，那573的第一项呢，同学你可以先看括号二，括号二就刚才的法条，好，就是无效、离婚、撤销，如果原告败诉，那你之前可以主张的，将来就不能再主张。举一个例子， 诉讼，这个原告甲他是用民法九八零诉请撤销婚姻。好，那当时其实同时具备另外一个撤销事由，比如说九八一好了。好，那这个时候因为前诉讼原告败诉，就是符合法条里面讲的无理由被驳回，那就会导致你本来可以主张的通通不能再主张，所以其实呢九八一就会失权哦，就不能主张了。所以他的失权你要去抓他的要件哈、哦。今天如果是撤销婚姻有符合吗？你就看刚才依据的第一点啊，有吗？撤销婚姻有。那如果原告之诉无理由被驳回，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失权。失权的部分就是刚才这个哦，就是本来可以主张的部分通通失权。好，撤销婚姻无理由被驳回，你本来可以主张的全部就失权，失权就是不能再主张嘛。所以这个后诉其实考的部分就是确定判决的失权效，就是573的第一项。好，那573的第一项怎么处理，同学可以看观号4，观号4就是它的效果。后诉讼就是不合法裁定驳回，那我们一般是用第六款，就是249第一项第六款。好，因为它算是其他特别的要件，249第一项第六款不被其他合法要件给它失权效力。所以同学如果你了解这个，就是法条的解释啊，好，573的法条嘛。那为什么你现在知道法条这样讲，那你要知道为什么。好，为什么要让你这个身份关系的诉讼，然后本来你可以主张不主张之后通通都失权，最主要也是为了获得永久安定。如果我让你再一直提起后诉讼的话，那你就是很不安定的状态嘛。好，所以同学可以回到观号一，观号一的那个箭头就是它的重点。为什么要承认确定判决的失权效，最主要就是希望判决确定的法律关系能够不再动摇，获得全面永久安定而被承认，所以它是非常重视安定性。好，因为重视安定性，所以我就给你失权效。那它的好处其实也可以敦促当事人全部主张啊，好，就在前诉讼嘛。所以你如果往就时光倒流往前推，既然我可以预知我未来会失权，那我势必一定要在第一个诉讼中全部丢出来，好，就我能够主张的全部要主张，这也可以让纷争一次解决。好，但它的重点是摆在后面，就是希望能够获得身份关系的永久安定。那它的前提是同一个诉讼标的吗？不是哦，980、981是不同诉讼标的嘛，所以要知道它失权的对象、失权的部分不一样，它失权的部分是不同的诉讼标的。所以我们来比较一下哈，跟我们之前学的既判例的失权效哪里不同。好，既判的失权效我们复习一下，它是同一个诉讼标的下不同的攻防方法，只要你在既判例基准时点以前没有主张，好，那反正之后通通失权，所以它失权对象是攻防方法。那我们就对照一下哈，这两个失权的前提跟失权的对象，前提既判例一定要是同一个诉讼标的下，同一个诉讼标的下失权的部分是不同的攻防方法。所以它是攻防方法失权。好，就是你攻防方法以后不能主张，这个叫既判例的失权效。 那我们之前学过，它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敦促全部提出嘛，就在诉讼中，希望能够全部提出，然后诉讼后也是不让你再争执这个案子。所以其实会发现它的法律有点像，但是程度不一样。好，程度是不同的。再来下面，确定判决的事权效，它是同一个婚姻。同一个婚姻关系，不同的诉讼种类，或者叫做不同的诉讼标的，所以我施权对象是标的哦，施权对象，好，比如说撤销理由就是一个诉讼标的嘛，好，无效部分就是一个诉讼标的，所以它施权对象是诉讼标的。好，那法理的话，都是重视纷争一次解决，我两个一起写好了。都是纷争解决一次性，就是避免纷争再燃，但是会有程度上的不同。上面这个是财产权，所以比较弱，下面身份诉讼比较强。好，因为我们说身份关系重视永久安定，希望能够获得永久安定。后面五七二之一这个都讲过了哈，请同学看到54页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它是原告提本诉，确认婚姻成立，加上附带请求，好，说小朋友有甲行使负担，那被告呢就提了一个反诉，好，这就是第一小题，这是第一小题的部分。被告反诉确认两造婚姻不成立，附带请求丙有乙监护，然后问你反诉的部分法院该如何处理，这是第一小题。好，反诉的部分。好，那同学我先提一下哈，这个题目呢最前面第一行第四行都有出现年哦，年份，所以这个是因为之前有修法啦，因为在88年那时候人事诉讼有做大修正。好，那这边你只要注意一个考点就好，因为现在已经有点久了，所以你只要大概有概念就好，顺便学一下施行法第二条。施行法第二条原则上我们都是溯及既往的原则，好，除非修法的时候有特别讲，不然原则上都是溯及既往，因为程序法要重新，好，所以都是用新法，所以就直接用新法就好了。好，那我们看第一小题，第一小题就是反诉的部分法院该如何处理。好，同学有没有看出来他在考什么？其实都讲过了，这个问题是讲过的。先看前提诉讼，先不要看附带请求，好，就你先看前提诉讼就好了。确认婚姻成立，确认婚姻不成立， 一事不再理嘛，对不对？我们说过，怎样出现反诉，最重要的就是一事不再理的问题。你一定要先思考到，几乎都是考到这个问题。所以呢，我们来比对一下哈。这第一小题，第一个重点，讨论前提诉讼，反诉的前提诉讼。第一小题就是反诉之处理。那第一个前提诉讼，我们说考的考点是有没有违反一事不再理，所以用同一事件说来检验。那第一关，当事人相反嘛，好，甲对乙，乙对甲，所以当事人相反有过。第二关，诉讼标的有没有相同？这应该同学都要会哦。我们讲过，确认之所以诉讼标的是我要确认的对象，所以这个题目本诉的对象是我们的婚姻关系，反诉的对象也是我们的婚姻关系，所以诉讼标的相同。再来第三，声明确认婚姻成立跟婚姻不成立相反嘛，对不对？成立不成立，声明相反有过。好，所以结论同一事件。那既然是同一事件的话，反诉该怎么办？叫驳回，所以用249第一项第七款裁定驳回。好，那前提诉讼结束了，再来就看反诉有附带请求，你要提一下哦。好，就是说法官要不要处理。那既然前提诉讼已经不在了，附带请求需不需要处理？就不用管它了嘛，对，因为它是反诉的部分啊，它是依附在反诉的前提诉讼上面嘛，那你前面都不在了，附带请求就不用处理了。好，所以这里因为前提诉讼已经被驳回，所以呢，法院无庸裁判附带请求。好，第二小题，设甲在第一审就他提起的确认两造婚姻成立之诉为诉讼标的的舍弃，好，行不行？他是成立哦，所以同样抓重点，他是成立。成立的话呢，就是公益性特别浓厚，不能处分嘛。好，职员色彩就很浓，所以舍弃不行。对，这考574。舍弃无效。那法院依职权斟酌甲未提出足以定婚姻成立的事实为甲胜诉判决，可不可以？职权斟酌未提出的事实，那因为它是成立，那我们说成立的部分 直觉色彩浓厚，所以这应该是可以的嘛，这可以把调在575。那关于甲附带请求，法院可否选定物为丙的监护人，或者在判决理由中说明无庸裁判即可。所以第二小题讲的是本诉哦，好，他讲的是本诉讼，所以第三个部分，它的重点是，就是要不要判啊？好，他题目是两面给你嘛，就是问你要不要。第一面就是能不能选物，好，选物为监护人。第二个是说，还是就不要管他。好，附带请求的部分到底要不要判？所以第三个我们就讲本诉讼里面好附带请求的审理。抓他的考点，他的考点是附带请求的审理。那附带请求要不要处理，就是我们上一节课最后讲到的问题。好，那这边他是确认婚姻成立，前提诉讼是确认婚姻成立。那确认婚姻成立，我们说前提诉讼要分两组嘛，第一组是第一项572之一的第一项，好，第二组是572的第五项。那这个确认婚姻成立是第五项依法准用的情形。那我们说只要是依法准用的情形，要不要去针对附带请求处理，要看什么？是，那民情局要记哦，是有无酌定需要。是有无酌定需要。好，那有无酌定需要的意思，我们上次有讲过，酌定需要指的就是爸爸妈妈分开就要酌定嘛，爸爸妈妈没分开就不需要酌定嘛。好，就看他们有没有分开。那这个题目如果确认婚姻成立，那结果是胜诉还败诉？好，胜诉。题目说如果是违甲胜诉判决，胜。所以现在这个题目确认婚姻，如果法院认为原告胜诉，原告胜诉，那就代表婚姻成立，爸爸妈妈在一起嘛，在一起有没有酌定附带请求的需要？就没有了。所以这边因为原告胜诉，所以没有酌定的需要，没有酌定的需要，结论就是无庸裁判。好，那另外他因为他有提到选定物为丙的监护人，所以你可以用假设的，这样答题比较完整。你就用假设的，如果这里好，刚才讲原告胜诉，没有酌定需要，所以无庸裁判。那如果败诉呢？你就用假设的，如果今天原告败诉，就有酌定的需要嘛？好，就一定要判附带请求，才会接到他题目讲的那一句话哦。好，就能不能选定物。那能不能选定物的话，考的就是第四项572之一的第四项，声明之非拘束性，所以这个是可以的，得选物。那你要写法理，572之一的第四项，好，声明之非拘束性。所以为什么可以选物，你要提到我们说过会有声明之非拘束性，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案件附带请求案件里面，我们重点是摆在未成年子女的最佳利益。 所以只要法官觉得这个物是最适合的就可以，好，这个就算是合法。好，再来第三题，以对于前项第二小题的终局判决，只就确认婚姻提起第二审上诉，附带请求有没有确定？所以就考什么？你要提到的是理智上诉哦。好，所以同学就注明一下法条就好了。第三小题，582-1第二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好，582-1的第二项，理智上诉，因为理智上诉，所以他一定不会确定嘛。好，一定不会确定，而且可以成为第二审审理范围，所以其实他这个第三题考的不是很好哦，必须要讲这第三题其实考的不是很好，因为会不会确定其实用上诉不可分就可以解决了。好，所以但是你要强调，但我们大概知道这老师想要考什么啦，他想要考的是582-1第二项，所以就观念清楚给他就好了。好，因为上诉不可分，所以其实会随同一审，然后不会确定，而且呢第二审法院是可以处理的。好，就是因为582-1第二项，所以是可以去废弃，可以去做改变，那法理要写，就是为了避免裁判矛盾。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同学有时间好，希望你做一下55页这题目，因为这题目很多同学当年都说不会写，但其实是刚才这样讲就已经够的东西哦。好，就是可以去做判断，但是要变化，你可以稍微趁下课时间利用下课时间先练一下。